迎来到知识快讯。今天我们来讲一下生活中的七个冷知识。很多人都在电影中见过流沙，那是在沙漠之中可以吞噬人的可怕陷阱。但其实流沙一般都不深，根本不像电影里的那样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除非是面部被流沙掩埋，不然就根本没事。原来鱼是会口渴的哦，只不过它们饮水的方法与人类有所不同。有研究指出，由于鱼有分咸淡两种，而两种鱼饮水的方法都有不同。咸水鱼用吞水的方法得到水分，而淡水鱼则经由食物与鱼鳃得到水分。但遇到这么紧急的情况，生死攸关，千万不能做错决定哦。假如你决定朝车子行驶的方向跳出去的话，那就必死无疑，因为离开车子的身体会遵守惯性法则，随着车子的速度向前，身体会加速，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。如果向后方跳的话，速度就会相对的抵消，着地的时候会减少一些撞击的力道。另外向前跳的话，着地的时候身体会向后仰，后脑撞的危险性较大，死亡率也较高。但喝醉酒的时候小便的时间会变长，不少人以为酒精有利尿的作用，这个观点其实是错的。由于酒精的作用使我们对膀胱的感觉能力变得迟钝，一般而言膀胱到达 200cc 的时候就会想去上厕所，但是当喝醉酒时，膀胱达到最大的极限还感觉不到尿意。大人的膀胱容量约为400到500cc， 所以当喝醉酒想去上厕所的时候，尿量一定是平日的2倍，所以上厕所的时间也会变长。我们的胃、肝、大肠、肝网都会生癌，但为什么没听过有心脏癌呢？原因在于心脏以外的细胞都具有增殖机能，即使受了伤，只要过一段时间就能痊愈。这是因为细胞增殖使伤口愈合，然而心脏的细胞并不会增殖，癌细胞会持续增殖，接着破坏周围的组织。就是因为心脏细胞不会增殖的关系，所以癌细胞是无法侵袭心脏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人类的女性胸部可以一直隆起，这一点在其他动物都不存在。就算与人类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的乳房也是哺乳时才会隆起，然后迅速的恢复正常。但是人类的乳房即使不在哺乳时都可以隆起，这难道是专门用来吸引男性的吗？其实我们最初都是女人哦，所有的胚胎起初都是女性，是在孕期的6周前，而在6周后由于睾丸激素的变化才将乳头与乳房收平。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，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，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